好的，今天的话是我第一次录音，那会开始录音的话，其实是因为，之前就是在 Instagram 上面有发了一些无聊的小短片，然后就，朋友留言说啊，你声音我觉得很适合做广播，或是学妹说，你声音其实有温暖人心的感觉，然后就觉得，借由这一次就是这样子有人鼓励那。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啦，然后加上今天去看了一部电影叫《怪胎》，那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了，因为就是自从我退伍之后啊，然后开始忙正职工作，其实蛮多有兴趣的事情就是没有去做。那当然中途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就是可能有。跟对象在一起啊，那非常短暂，也是我人生谈过最短的恋爱。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今天其实主要想要分享是关于《怪胎》这部电影。其实在这一次的上映的时候，它有一个预告的影片。那一开始其实我是因为田馥甄是我很喜欢的偶像，然后发了这一个。预告的影片这样子，然后他说，好像有还不错的电影。那本人的话，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 OCD 啊，就是所谓的就是强迫症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是想说，这个主题我蛮有兴趣的，然后就去看看。因为其实我很少看爱情片，就我很害怕很芭乐的剧情啊，因为其实。我知道爱情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美好，不知道大家背景音乐会不会听到就是怪胎的音乐，想说稍微就是符合一下怪胎的片尾曲，就是田馥甄唱的这首歌，就是先知这样子，然后就播了这样子的音档。那这次是第一次录，所以可能有些设备上不齐全啊，因为我只是用个蓝音，就是 AirPod 来录。大家就是明天想要听一下，因为是我记录生活的一个方式这样子。好，那废话这么多，其实怪胎这部电影，其实我一开始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，因为我想说应该就是有点喜剧吧，就是把强迫症这件事情带到电影里面去，那去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，就是把强迫症其实。算是一种病，但我觉得又不太算是。对，我个人是没有，就是影响到生活啦，所以我不觉得它是一个病这样子，或者是我根本就不是真正的 OCD 患者，我可能只是对某些事情有自己的坚持而已。OK，这都多谈了。就是关于今天这一部电影，其实会有点小爆雷，所以你听到这里，如果还没看的话，那你也很有兴趣去看。建议的话就是赶快关掉这一支音档，那就是你有看完然后一起讨论分享的时候，你再回来听这样子。一开始其实它的拍摄手法就蛮特别的，它有几幕是男主角或女主角在口白自述的时候啊，它是用一种很像手机录影的概念，所以就是。它整个电影的框框啊，会整个缩小。那小妹妹一开始我有点不太能接受，因为我就觉得怎么不是全一幕，小小的 OCD 呢，就想怎么不是全一幕？刚刚怎么电影就这样嘛？可是不影响就是整个的观看啊，我觉得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好的，刚刚有点小中断，因为就是我的房间刚好跟我们的洗衣间是连在一起的，然后我奶奶刚从洗衣间过来，对，然后又断掉这样。OK，反正就是它整个电影的拍摄手法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它蛮有趣的是，它故事一开头就是一个强迫症的医生。他本身就强迫症，可是他在治疗强迫症这件事情。然后想说，好有趣。一开始人就是前面就是笑笑这样子，然后 一开始是用男主角的视角去看这个整个过程，就是他们相遇的过程。然后你觉得反正就是很正常啊，就是有强迫症啊，然后男主角一直洗手，他紧张就会洗手。就是他有一天就是被打乱了行程，然后遇到一个女生跟他一样，那女生蛮主动的，所以后来他们其实发现彼此都有强迫症，然后就在一起。那为什么会想要谈论这部电影是，他们后来真正在一起的时候，后来故事就带到说，如果有一天他们有其中一个人的强迫症没了，那会怎么样？其实真的就不是我们所看到，就是他只是想要谈论强迫症这么简单。就我的观点来说，其实感情来说的话，我们常常就是在谈感情的状态上，一定也有讲过说，我只爱你这一个人啊，那我不知道我离开你之后我怎么办，或是我觉得我不可能再跟别的人在一起，我只会爱你这个人，那我不会变心，然后不用想那么多，我就只爱你这样子。多多少少自己应该有讲过吧，就算没有讲过类似。没有讲过这样子的话，应该也讲过类似概念的东西。因为我觉得当人类就是进入感情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有这样子一个状态吧。然后反正故事里面就是男主角后来强迫症突然没有了，他开始愿意去看外面的世界，碰一些我们看似很正常的事情，就是摸土啊，或是感受空气啊等等的，一切都变得正常。然后他出门也不穿雨衣了，然后他做有些事情也不用戴手套。那女主角就很害怕，因为你明明跟我一样，然后你突然变得不一样了，你是不是没有那么喜欢我了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所以他就很紧张，想要去改变这一切。后来呢，因为男主角有许下一个承诺，就是我们不会变的，就是我还是会以这个状态，即使我现在没有强迫症的，我还是会一样爱你，那我会去做出努力改维持我们原本的生活。那后来因为其实当你就是想要去探索什么的时候，你其实骗不了自己，因为你还是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，那其实也骗不了别人。所以我觉得在感情也是一样，就是即使不是强迫症的事情，这件事情然后想要出去走走，你会看得出来有些人就是明明他就不是喜欢这样子的模式，但他就是因为喜欢这个人，或者是他承诺这件事情，然后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事情。然后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的 YouTuber 是丹妮表姐，那她其实就讲到她在感情观，就是她一直都是一个失败者，她自己说就是她得到了很多经验，那我也是学到了蛮多，就是她讲的，你要妥协，你在感情里面是要妥协还是牺牲？那牺牲她是不赞同的，但妥协是 OK 的。然后我就在想，牺牲跟妥协的确就是往往我们很常为了讨好一个人然后牺牲了自己。这里所谓的牺牲就是你明明就是没办法破坏这个原则的，可是你为了这个人然后去破坏这件事情，而且你是严重会感受到不舒服的，就是譬如说你没办法接受一个人劈腿，然后你却因为他他劈腿了，可是你却好，我一定也有我觉得没关系，我自己有问题。然后明明就一直觉得好脏好脏，可就是一直强迫自己没有这回事，就是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明明就已经不能接受，但就不想要面对这件事情，因为好像会觉得自己有错或怎样。然后妥协这件事情是有点像是其实我吃饭吃面都无所谓，那 今天跟另一半出去，他想要吃饭，但我今天其实有点想吃面，没有那么想吃饭。但最终讨论会觉得，哎，没关系啊，我今天吃饭也无所谓，我不会觉得还要翻旧账来跟他说，哎，我那天为了你就是吃饭哎，你今天要不要吃面吧？就是这件事情，可能你今天过完，你隔天就会忘记了，不是一个会拿来就是讨论或者是争吵的事情。可是牺牲这件事情会，因为你会一直期待就是别人就是有回馈，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啊，就是在感情里面，你可以适时的妥协，但你还是要做自己啊，爱自己。你如果是牺牲的话，这段关系其实不会是健康的。因为我其实自己经历过牺牲，那后来在那段感情里面分开了，那我那时候非常的不能接受，因为我觉得我牺牲了，但对方还提分开，然后我觉得你凭什么？因为明明牺牲的人是我啊。但其实你在牺牲的同时，你会变成一个蛮可怕的状态，因为你一直希望对方做你期待的事情。但是后来这段感情就没有那么健康了，然后也没有那么美好，一切都好像是演出来的一样。我相信我自己心里知道，他也很清楚，所以后来还是分开了。对，那这样子的分开，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啦。所以我觉得，反正后来经历那件事情之后，我就知道说，哎，牺牲这件事情是真的不要做的。然后我那时候没有悟出说，哦，那个叫牺牲，然后什么叫妥协。但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，我要爱自己，我不能接受事情，然后我很痛苦的事情，或者是我根本不爱了，我也不会想要强迫自己就是去爱。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。然后不爱了也有很多原因啦，就是不是你真的不喜欢这个人或者是不爱这个人，可能是就像这部电影就是后面讲到的一句蛮当头棒喝的东西，就是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啊，所有缺点都可以变成优点，可是当你不爱的时候，这些缺点都会变成你的致命伤。我觉得这很难，就是很艰难的去接受这段话，因为其实蛮多人对感情还是有期待啊，然后也不想要去承认这么丑陋的部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蛮喜欢这部电影的，因为男主角在里面劈腿之后，这部电影有趣的就是你也不知道他真的有没有劈腿，因为到最后他把这同样的事情又套到女生身上。然后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很可怕的，就是因为他们在中间就是许诺说，哎，我知道我们要怎么遵循这个承诺，如果我们两个有一个人其中毁掉了这个约定，那我就会一直讲一切都不会改变的，然后就是会一直重复这件事情。所以在影片的末端的时候，男主角有一天就在家里，跟他的新女友在家里，然后后来他就上楼，然后狂洗手，就是回复了他原本 OCD 那个强迫症。可是他一边讲着一切都不会改变的，一切都不会改变的，然后洗到手整个大喷血，然后眼睛充满血丝，根本就我看到那一幕，我想说是怎样什么红衣小女孩嘛，就整个是吓到哎、欸。真的蛮荒谬的，很可怕。然后后来女主角就是吃了安眠药，然后要自杀这样子，因为她有说，就是当她没办法接受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或者是她没办法受得了自己的强迫症的时候，她选择了断自己的生命，所以她就吃了医生开的安眠药，要自杀。但整部电影也没有说就是到底结局是什么，因为后来女主角醒来之后，看着就是他男友男主角，就是一切都还是正常，就在他们在一起没多久，下完这个约定的时候，那女生就是她下楼去 要打扫一些东西的时候，然后发现自己竟然敢碰弄脏的扫把，就是可能扫把你隔到土啊，或是很厚的灰尘这样，然后就哭了，就是不觉得吗？就是我们好像都没有保证说，我这一生只能爱这个人，然后也没有保证说我永远都不会变。我觉得很难不改变一些事情的，因为经历的事情不一样，你其实看事情的视角就会不一样。你光就是对朋友的相处啊，跟在职场上学到的东西，你站在某一个位置，你考虑到的事情就是会不一样。所以在感情里面，我自己是觉得说不会改变其实蛮难的。我觉得我其实越长越大，经历越多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活在当下，相信那个感觉就好了。那有一天分开的时候一定会很难过，可是我觉得真的要祝福彼此，我自己这么觉得啊。就是我最近得来的一些想法，因为讲真的，我最近真的就是，好，这个故就是电影，其实就聊到这边，那就想要稍微分享一下我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因为其实我最近就是也处于一个蛮衰的状态，就是自从鬼门开头，就是一个处于蛮衰的状态。我其实也没有就是讲到关于任何就是你知道这些鬼神的事情。可是就是过得蛮衰，就是骑车遇到计程车三宝啊，或者是突然的生病啊，就压力太大，然后整个身体呈现大过敏的状态，然后又遇上就是很久没感冒，然后又一次重感冒，全部都在同一个时段发生，就是接踵而来。我那时候就觉得哇，人生超难欸。然后我在昨天的时候，然后就被那个停车场的那种杆子打到头。我在那个找一个超衰的，但我今天就是好不容易做我喜欢的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开心，因为我一阵子没有去运动了。那其实我还蛮喜欢运动的，因为就活在自己的小空间里面，然后做自己的器材啊，然后观察人，我很喜欢观察人，然后就是去看看人，当然也看帅哥，呵呵，很诚实这样子。然后不过今天好像没什么帅哥，没有聊这件事啦。好，反正就是 OK， 我今天终于做到我想做的事情，去看电影了。然后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看电影，那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很多电影都没有上，或者是我有兴趣的电影可能都拖比较久才上映，终于去看了，我超开心。后来就跟很久没见面的学姐看完电影之后，就又去喝个饮料。那其实我很喜欢找一些店内有摆设的小店，那我是喜欢玩摄影的，就是虽然只是手机拍一拍，但就是那是我一个小小的沉淀自己的一个方式。就像我静下心来去拍摄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代表我会用心去观察这东西，然后用我的视角把我想要呈现的东西用照片表现感情出来。对，之后我想要跟大家聊一集就是关于兴趣还有就是现实的取舍嘛，因为上次跟朋友聊天也就有聊到。那我真的第一次录这个东西，然后就自己在欧北共，就是到底要聊多少东西，主题一直没有固定。然后对，后来就拍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就在我 Instagram 上面 po 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就说好开心，我今天做了好多我原本喜欢做的事情。然后我回家也就吃了我们家附近夜市的东西，然后整理了一下我房间啊，稍微改一下摆设啊，然后把我想要放的东西都一一放好，真的超开心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生会 过得蛮不顺遂的，对，所以但还是要就是找到原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然后不要放弃这件事情。嗯，对啊，那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在第二集的时候再来讲。OK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还那边自以为就是真的在录那个，没关系，那我就是一个记录生活啦。那既然都有先要录了，就好好的小小的做个结尾这样子。好的，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啦，那。我是艾瑞克里，就欢迎大家来听听艾乱讲，那也就乱听吧。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 ，OK， 拜拜。